哎，好像还在那边，大家那边团购什么，炙甘草丸哈，还有什么大黄蔗糖丸，那还没开始吃，今天说你就觉得我应该吃生气丸了，就是恶性促销客啊，简直是开直销会啊！幸好我没有再收，没有再赚什么中间抽成的钱，不然的话真是好像在搞什么老鼠会一样啊。那这个真武汤之前教晕眩的时候，其实方子已经给过同学了啊。那真武汤是一个附子可以放到很重的方子啊，反正你好好的大火滚久一点，那吃的第一次有点麻也不要怕啊，第二次开始身体就适应了啊。这个那真武汤，我想它是少阴病里头啊非常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方子。那我这边呢，黑板上套的真武汤，因为结构上啊，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大概说一下就好了。这个真武汤的这个结构上面，我觉得临床开药需要注意的事情呢，是这些药里头啊，附子的重量一定要比白术啊要重，而且。我们如果今天在药房买现成的泡附子的话，你泡附子的量至少要是白术的两倍。就如果白术你开2000的话啊，你的泡附子你要至少开到4000起跳。如果你用生附子煮几滚再弄的话，那样子的话3也就可以了。就是竹跟附这两味药的那个蛮搞怪的一点哈。就是一个方剂里面又有竹又有附的时候啊，附子没有比竹多的话，那个附子的药性会被竹挡在带脉以上，因为我们说竹是一个运转带脉的药，对不对？就它会让那个附子补不到肾去，所以像是竹附的量差不多的方子，比如说讲一个附子理中汤好了，因为理中汤里面白术有三五出血三两嘛，那附子一枚也差不多三两了，不到三两。那种像附子理中汤的那种结构来讲的话，你可以它的主治是治霍乱，就是霍乱弧菌感染的那种水泄，人要脱水了，那个是中焦的病，不是下焦的病，是消化轴的事情，不是肾脏的事。那用附子理中汤很好。可是呢，比如说真的到了肾虚的拉肚子，肾阳虚的拉肚子，像四逆汤症，那是下利清谷，就你吃面条也拉面条，吃白饭拉饭粒，那种的话你如果用附子理中汤的话没有办法，药性就到不了，因为那个附子被竹挡到下不去。所以真武汤或者附子汤都是竹附同用的方。所以你看张仲景啊，他因为附子汤有他需要用到四两白术这么多的情况，那这样子的时候他的附子就会加到两枚，好，就是竹附同用，他们的药性互相干扰的部分。当然发风湿无所谓啦，那是表面的，那个无所谓入下焦，可是处理内脏的问题的话，你就要记得要入到肾的话，那个附子一定要比白术多，好不好？那苍竹是还好了，如果你换成苍竹就不用守这个禁忌，因为苍竹不太挡附子。那真武汤呢，因为药都是我们熟的，那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生姜哈，就生姜是去水毒很强的药，就是身体里面的水里面很均匀的混杂的那个死水，生姜很有用。那通常你会用到那个生姜重的处理水毒的方的时候，因为在那个什么桂枝汤里面，那个是生姜大枣调营味嘛，啊，那个不关系到水毒。可是如果你是要处理水毒的话，你想什么情况下那个姜就要用得多？就是这个人哈，他的身上的那个汗臭味是腐臭味，就是水毒臭有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生姜一样多，甚至像是从台北有一位教中医的那个萧老师啊。萧胜阳老师他就有过一个医案，就是说他是那个遇到一个尿毒症的患者，就他尿毒症患者，他就把那个生姜打汁，然后让那个人就吃那个很辣很辣的生姜汁，这样一直吃，然后他就那个病人喝了那个很辣的生姜汁就出一身汗，那个汗的味道是整个房间都是尿骚味， 那他的肾功能就恢复了，这样子啊，就是生姜是这种事情上很强。所以真武汤的体质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是这个少阴病的那种调子。我们是其实武汤体质，我们都说水毒体质了，就它的肾阳不足，就是需要用附子去补强的这个肾脏里面的那个能量不够，它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能量去把你身体里面的那个水里面的死水抽掉，造成的一种体质。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嘛，那个死水如果是死水活水有一点分开的话，那你就可以用什么泽泻啊，对不对？或者抽血管里的死水啦，对不对？或者是什么痰饮，就有苓桂剂什么可以抽痰饮之类的。但是真武汤比较麻烦，就是那个死水跟活水是均匀的混杂在你的全身的水里面，你就全身的水就是半死不活的，好，那这种情况是比较讨厌的。所以茯苓的功用讲过，芍药啊，因为这个转法，芍药要把这个水拉下来，白术帮助吸收水，生姜破水毒，附子补充肾阳，这个结构是啊，非常基础的，非常重要的结构。那如果是咳嗽的话，因为真武汤症的咳嗽通常是比较偏冷，小柴胡汤咳嗽偏热，所以不加干姜。但真武汤咳嗽的话，就沿用小青龙汤的咳嗽加减，细辛、干姜、五味子都加嘛。而真武汤的这个咳嗽加减法哈，在治疗各种水毒病的时候其实都有用。你记得一个点哈，就是如果你的前面我待会儿会解释的这些症状，你是非常非常均匀的，比如说高血压，全身都是水堆在那里，那个不必加细辛、干姜、五味子。可是如果你是水毒红豆冰，就是你的那个症状上面有那个呈点状分布的，那真武汤就要用咳嗽加减法。比如说你退化的那种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耳朵的听力越来越弱，就那种关系到比较是点的，就眼睛这一小块地方，耳朵这一小块地方，就是真武汤你要打点状部位的时候，或者小块部位的时候，那就要用咳嗽加减法。因为有细心比较跟五味子能够把它那个药力竖在一个好像有一种锥状的药性去对付那个点。那这个是通则啊。那小便不利的话，那茯苓呢再多加一两啊，比较能够帮助膀胱气化，但你要加一点桂枝也是没有关系的。那拉肚子的话，其实芍药本来就是会让大便比较水的药啊，有没有人吃小青龙汤拉肚子过啊？啊，大忌的话有哈，对不对？芍药其实很会帮你拉肚子，当归、芍药都是滑肠的，所以呢，芍药就不要，但是要加一点干姜让它暖一点。那真武汤生干姜同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多人得真武汤症的时候体质都已经偏寒，那生姜去水毒可是没有寒热相度的作用，就是说真武汤原方你喝下去其实身体不会特别暖啊，它不是一个暖药，那个附子的药力完全被用在那个运行上面，不用来暖，有了干姜才会暖。所以你身上发冷啊，肚子冷痛的话，你加干姜比较舒服。那呕吐的话啊，你就因为附子跟生姜都是能，附子生姜本身是因为真武汤的主症框里面的呕吐是水毒满出来了，那这种要满出来的水毒，生姜比附子有用，所以生姜加到半斤那么多，那这样子止那个呕比较有办法。那真武汤症如果是在少阴病的话，那就是心包积液啦、肺积水啦，就你身上很多水代谢不掉了，这里堆水那里堆水的病哈，大概知道一下。那我们现在来说临床的主症要怎么抓哈。首先，哎， 我请教一下，后面那个生姜加成半斤是古方的三两加成半斤，还是现代的剂量 加成古方的半斤。所以现在你就是三，如果是一碗汤，你用到三钱，你就加到八钱这样子。好，尿毒症可以加多一点哈。那我之前也讲到说，其实如果是肾坏死的话，我常常是真武汤跟那个黄芪糯米同用嘛，就说这样子的话，黄芪补这个气化，补这个胸中大气，就一起用比较有效哈。但是有些病呢，用黄芪真武汤加黄芪不好，因为那个黄芪加进去以后，那个药性会往三焦走，不往督脉走啊，就是有一点方向性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治肾物泻，你不可以加黄芪，因为加黄芪药性就偏掉了。那这个真武汤哈，在太阳病的时候呢，最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你一太阳病，这个人是个麻黄汤症，是个什么汤症啊？你已经给他发了汗了， 然后发了汗之后，我觉得最常要接续用真武汤的情况就是麻黄跟大青龙是最多的。发了汗之后，然后呢，可能这个病人好像稍退下来一下下哦，可是接下来又烧起来了。那个发过一次汗之后又烧起来了，那个已经是阳虚了。那个阳虚发烧要换到真武汤这边，就是发完汗退了烧又再烧，而且脉也不服了，因为脉还是服，那用桂枝汤嘛，就发过汗如果脉仍然服，那是用桂枝汤，可是发过汗脉不服了，可是又烧起来，这个是真武汤的烧。那通常在这样子，如果用了麻黄汤跟大青龙汤之后再烧的话，那个人通常同时会有小便不利的感觉，就是他尿尿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他如果不用眼睛看着，他不太能发现自己尿完了没，就会觉得好像那个地方感觉顿顿的。然后真武汤因为关系到肾脏的机能的低落啊，所以他的尿通常会有一点白茫茫的，就尿出来的尿会有一点很白，或者泛着一点浅绿色，或者是白茫茫的那种尿。好，那这个是太阳病常常用的。那当然身上开始堆水毒的时候啊，它会有这些症状搭配的，就是心下悸。其实真武汤就是大概就是心脏下面点，就是胃上面这个地方会觉得那个心脏砰咚砰咚跳啊，因为胃开始水肿了，会顶到心啊。然后呢，这个头眩，会觉得身体昏，那身悬动，阵阵欲辟地啊。就是你会觉得你身上好像有些肉，唇就是眼皮跳嘛，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身上的那个有些肌肉是不由自主的有一抽一抽的感觉。那当然在这种情况，我想各种退化病是不是也可以包含到什么帕金森氏症，对不对？就是那种退化病开始有的时候，你也是补肾阳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啊。那阵阵欲辟地就是说这个人呢莫名的就会想摔跤，那我们俗话说就是头重脚轻。像有些像有一些老人家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啊，他常常会摔跤，然后他会跟你讲说我其实不是头昏哎，是莫名其妙的就摔跤了。就真武汤镇的那个肾阳虚哈，会让人的那个小脑的那个平衡的那个机能失调，就很莫名其妙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倒了，就是这种感觉。那当然如果是少阴病的话，就是阵阵欲辟地，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就是这个人啊少阴病，他看到床就想扑哦，完全不想面对世界，就看到床就想扑床，那扑上去睡觉啊，那这也是用真武汤。所以这一块啊要记得很牢啊，这是真武汤很重要的症。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经的病啊，你如果正在发烧可是却不觉得自己在发烧，就是人家用温度计帮你量，跟你讲说你39度，然后你说有吗有吗，就是你的感知力不足以去感觉到你在发烧，那真武汤症好不好？这也是真武汤最优先。像麻黄汤症你发烧还觉得冷，是不是？那白虎汤症发烧你自己觉得热，对不对？葛根汤发烧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燥燥的，但是真武汤症就真的笨得要命，就是烧得好高的自己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在发烧。那有的时候啊，就是偶尔的情况，像从前台南的朱木通啊，是拿来治到脑膜炎的昏迷啊，因为发烧到昏过去，他也是不知道自己在发烧嘛，对不对？所以就开真武汤，然后那个脑膜炎的尼姑啊，就吐了一堆水。那麻黄汤的明确反应是流鼻血，真武汤的明确反应如果发生的话是吐水，就是他身上的那个死水已经来不及用那个泌尿系统排了，他就直接就呕出来了，这都会有的啊。如果你用大碗煎剂的话，有时候会吐水。那但是脑膜炎通常挂到的症是什么？是僵硬抽搐。那个什么葛根汤症，是不是？就是后脑勺僵到那样子，人已经往后面后仰的那个抽搐，那个是葛根汤症啊。那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脑炎有一些，因为脑炎的病人通常都送医院嘛啊，所以学不学没关系啊。那这个是感冒常遇到的。那另外就是少阴病开始的，其实真武汤的脉有点讨厌啊，就是我们说标准的少阴病是脉沉细，对不对？可是呢真武汤的脉啊，这个肾阳虚的脉，右手的尺脉把肾阳嘛，对不对？那右尺呢 有的时候是很弱很弱到几乎拔不到，那左齿还拔得到，右齿拔不到，那这时候是真武汤。但是有的时候是相反，因为阳虚就会脱阳，所以右齿脉浮大也是真武汤。像这个右齿脉浮大的人哈，比较常会遇到的是色情狂，就是那个一个人肾阳虚到极点的时候，他那个肾气会整个外脱。那那个时候，那个通常是男人啦，女人的性欲比较关系到肝胆那一边，我们之前叫过散花汤啊，那个或者是肝脉大枣汤之类的。那个男人的性欲的过度旺盛，你一定要把一下他的那个右齿脉是不是浮大的，甚至是红大的。如果是的话，代表他是已经要脱阳了。那这个就要从真武汤开启，要把肾阳慢慢补回来，他的脉才会平息。那比较惨的是哈，外面的中医生遇到这种男人性欲过外是过旺，是用阉割法，就是用脂薄地黄丸，就是地黄丸里面加知母黄柏这种凉肾的药，想说帮他肾灭火，你知道？但是那个火是不能灭，那个是已经阳虚到极点的脱阳，然后你还加知薄地黄丸去灭火，那就很可怕，那简直是把那病人阉掉啊！那个蛮惨的。那这个，所以大概扯一下吧。那至于说少阴病的真武汤症，同学听一听哈，就是。通常少阴病它恶化到，就因为一开始都麻腹心嘛，对不对？那恶化到身体里面堆积水毒的时候，通常会肚子痛、拉肚子。那小便呢，不是尿不顺，就是没尿的没感觉，不然就是白茫茫的哦，小便不利。然后呢，真武汤的手脚痛呢？像附子汤跟麻黄汤是你比较能够清楚的感觉你的骨节酸痛，真武汤比较不是，真武汤就是手重脚重，就是觉得手脚酸酸的，我还有一点点酸，但是觉得好重，就是完全动起来觉得动不了那种重的感觉为主。当然会不会有点觉得冷，想要裹棉被，通常也会啊，因为我们的现在的台湾人哈。感冒挂真武汤症的会非常多，所以真武汤一定是每一条都要，这个前面条一定要备起来的啦。那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吸掉水的话，那当然就会拉肚子啦，对不对？那通常这个拉肚子也会有一点肚子痛啊，但是那个肚子痛，我记得丁助教有一次他的故事是什么，就是拉肚子，然后以为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吃真武汤好了，那是什么？以为是葛根芩，就是拉的时候还有一点烫，是不是？ 对，还有一点点烫。 就是他以为是葛根芩，因为还有一点烫。 吃了黄芩汤之后，不烫屁股了，但是还是继续拉。 哦，吃了黄芩汤不烫屁股了，然后还是继续拉，对吧？ 然后葛根汤说，不， 真武汤那时候就感冒啊，因为太阳的楼下就是少阴，对不对？动不动就楼板就塌下去了啊，这个。膀胱与肾腔表里，就是泌尿系统的肾的这个太阳病，很容易牵连成内分泌系统的肾的少阴病。那所以这一块，那至于说感冒的时候呢，更多情况是那个身体的积水，什么心包积水、心衰竭、肾衰竭、肺积水。所以你如果感冒到那个人开始咳嗽、肺积水的，那你也是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开启。那如果一碗下去没有很有效，你附子还可以加多，真武汤附子可以加到很多，啊，因为它用生姜煮嘛，生姜很解附子毒，所以你加多一点没关系，就是看现在附子的品质如何啊。那所以真武汤几乎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的课如果侥幸能够飙完的话，那就是下礼拜的第二堂课，我总要还得灵，就教胸痹，就教心脏病，就是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真武汤都是很重要的保养药。这少阴是心经跟肾经嘛，真武汤是强心也强肾。那当然，如果你是要治心衰竭的话，我会建议再加一味药，叫做婷栗子，因为婷栗子这味药啊，在咳嗽篇里面出现的。婷栗子是治身体里面某个局部的水压过高，心衰竭的人是肾脏代谢不掉那些水，他身体的那个水血管里面的水压啊，高到他的心脏撑不住而停掉的。 所以心衰竭如果有停利子的话，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会不会写？我想大概是不会。知道一下了啊，最好不要搞到那样子。就是刚感冒的时候就抓住正义好了，不要恶化到那样子。再加个1000-2000吧。那这个真武汤的这个管的这个人体里面的水啊，不死不活的这个所谓的水毒，那它常常发生什么呢？比如说水毒斑，什么叫水毒斑呢？就是脸部哈、啊、非常均匀的黑斑，左右平均的黑斑，比如说黑眼圈，比如说左颊右颊泛黑的黑斑，那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要想想可能是真武汤体质。那真武汤体质，这个水毒体质的人，如果得太阳病的话，通常都是直接发小青龙汤症，就是狂咳嗽，因为他的身体已经随时是处在准备积水的状态了，所以就好、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调的体质。然后呢，水毒体质有可能会什么呢？水肥啊，就是这个身体里面的水代谢不良引起的肥胖。那真武汤是治水肥的对的方法，像真武汤有的时候你如果是治杂病哈，没有很清楚的症状的话，我通常会叫人说你对着镜子看一下舌头啦，就是如果你的舌头是肥肥的，上面都是牙痕的，就代表你的舌头在水肿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舌头在水肿的话，那多半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水代谢不掉了，是不是？可是真武汤治水肥这件事情，水肥的人呢，他那个肥啊、哦、是这样子，肉松泡泡的，然后比较是偏白色泛灰的，因为有些人的肥是肉肥，那肉肥就是别的汤别的方子、哦、就是松泡泡泛白泛灰，然后呢身上的汗的味道是偏腐臭味的，灰灰泡泡的。可是现在临床呢，我们如果是一般的开业的中医哈，要治水毒肥的话，用的是防己黄芪汤比较多。我觉得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不得已。怎么讲呢？因为水肥正治是真武汤，可是真武汤治水肥哈，如果你们一天只是以这一碗的剂量来讲的话，他要调你的体质到水毒散尽的话，要差不多8个月。那这8个月哈，你经验到的绝不是减肥的快乐，觉得自己吃错药，因为真武汤减肥会先肥再瘦，就是前5个月都是在暴肥中度过。就你吃了真武汤之后，你觉得整个人，因为真武汤开始有点效之后啊，它会让你的那个肥油哈、啊、转成水肿，所以你吃了之后不但不觉得瘦，反而会觉得自己是这前5个月是处在暴肥，就喝水呼吸都会肥那样子，然后肥得很恐怖。就是如果你本来是70公斤的水肥的话，你前5个月有可能肥到85公斤，然后之后它才会那个水肿在慢慢，就是肥油变水肿，然后水肿在慢慢抽掉，这样子，那个周期非常恐怖。所以我们说真武汤啊，这个减肥叫做水落石出法啊，就是到最后的最后，它的水位才会退掉，然后出现石头。什么叫石头呢？因为真武汤喝久了之后啊，如果你有运动的话，你的肌肉会很容易长出有棱角的肌肉。像吃小建宗汤长的肌肉是圆的肌肉，就是圆鼓鼓的肌肉，那真武汤长出来的肌肉是有棱角的，所以如果你是什么练健美的人、啊、那你就吃真武汤，那肌肉的那个形状会比较扎眼一点啊。算是我讲吃醋的话、啊、因为我是植物人不运动。那真武汤一方面它的这个治肥胖的疗程非常的漫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是整本《伤寒论》里面最脆弱的方。真武汤超容易破功，记得你如果要吃真武汤的话，要守住什么原则啊？不可不喝水，喝水也只抿几口，而且喝的水一定是 比温水还要烫的水，要长年累月这样子，你喝到一点冷水就破功，吃到冰就中风啊！就是他那个这个汤很可怕，就是你喝了冷东西，它马上几天份的药性就解掉了，就它是那么脆弱的一个方。那像真武汤是你身体的水代谢机能不良，对不对？那你身体已经堆了很多水，像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每天要灌很多水说排毒吗？那真武汤症是完全不能用这一招排毒的，就是你灌很多水，你身上水毒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从前教书的时候讲到真武汤，我会说哦，就是你的排毒的能力就像你有个垃圾车，有个垃圾车，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这一车的垃圾，可一车的垃圾可以把你全身的脏东西都载走，这样是最好，而不是拼命，我就想拼命喝水要排毒，我就说好像派200部垃圾车去载你一家的这个垃圾，这非常的浪费国家资源，就你会虚掉的，你懂吗？就是要吃真武汤能不能排毒，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用最少的垃圾车去载走最多的毒素，这样子比较划算一点。那当然像现在的那个外面在那个什么生机饮食哈，在吃的那些排毒餐，在我来讲我都觉得是蛮邪道的东西，就是因为并不是你拼命灌水去冲刷你这个人，你的毒就排得掉，就排毒有排毒的法，就像肝脏里面的毒素，对不对？那还是吃那个什么绿豆黄啦，中药店那个绿豆发酵成的豆豉那种绿豆黄啦，或者是什么蜡蜡啦，就是那个什么藓啦，就是有对的药比较能够排。那至于说平均弥漫在身体的毒素的话，鳗鱼比较排，就是你去那个传统市场买一条活鳗鱼，然后去中药行买一把山药，买一把芡实，炖个芡实山药鳗鱼汤，然后连汤吃肉，这样子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就很够，这样比较排毒，就全身的毒，就鳗鱼的排毒比真正饮食的排毒效果要好。好，大概是随便讲讲了。那所以真武汤的减肥，我有一个朋友哦，一个老朋友，他是那种非常完美的水毒体质，就是说我去前年吧，我们一起去香港的时候，就看到那个这个一位小姐啊，就是眼眶好黑好黑，然后皮肤灰白灰白，然后整个人肥泡泡的。那她那种非常完美的水毒体质，那我只叫她吃科学中药真武汤，当然还要加点附子啊，因为科中的那个比例来讲附子不够，好，要把附子加到比较多，就200克的真武汤再加1罐那个100克的附子的科中，这样咬到一起。那因为她是那种非常纯的水毒体质，所以她真的很顺，她就这样的一年这样的吃下来哦，他就血压先降，然后血压降到一个点，安心不用再吃西药了，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瘦，就真的比前年遇到他的时候瘦很多这样。可是那是一个非常单纯明快的水毒。那我们的话，像我们的助教来讲，饮饮不是单纯水毒，它是有痰有什么，就是很多复杂型的。那丁助教是单纯水毒，可是他破功，今天要喝可乐，明天又要喝什么，就是他是在表演真武汤可以怎么破解，就是所以呢，这个真武汤减肥，就是如果你自己要减，对不对，锲而不舍的8个月，你可以考虑看看要不要减啊。但我这放眼望去，我觉得同学还有一些问题是不够胖，就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女孩子，对不对，就163公分5公分的女孩子，你要从真武汤可以帮你从100公斤减到70公斤，这一段它好用。你说我要从63公斤减到59公斤，那超难用，因为那已经在健康范围内了，对不对，那就很难减啊。所以你们不够胖的也不必如此。那至于说现在临床会常常用到防己黄芪汤哈，是因为防己抽水还是快，防己黄芪汤里面有生姜跟黄芪，那黄芪生姜打水毒比较有速度感。那可是防己黄芪汤的问题就是防己这味药有一点苦寒泻肾，你吃了瘦的会比较快，可是会比较虚， 所以那个虚掉的部分你必须是真武汤补回来。好，就是防己黄芪汤跟真武汤这样交替吃，吃到有一点虚的感觉没力气，赶快吃真武汤把元气补回来，然后再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有效果。那水毒肥之外呢，当然真武汤症今天台湾最常用的就是水毒高血压，就是台湾的高血压 90% 以上都是水毒高血压，就是水代谢不掉，所以血管都被水压塞住了。那这种高血压啊，古时候很多其他医家那种什么平息肝风啊什么那种药都不太有用，这肾气丸会有用，因为肾气丸也关系到水的代谢，但是真武汤是最有用的。所以水毒高血压的人啊，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比较水毒体质，比如说他高血压，可是他小腿上面有暗红色的颗粒，有水毒红豆病或怎么样，或者舌头比较肥，因为不容易开错，因为90%以上的高血压在台湾这边都是水毒高血压，那你就吃真火汤。那如我跟你讲，速度要快的话，你那个附子哦，会一点生附子，有一点生附子破阴时，那个血压会降得比较明显。可是巩固疗效来讲的话，长期的巩固以药来讲的话是用肾气丸巩固，那如果以食物来讲的话，就是你3不5时要吃一些附子炖肉，就是把这个附子的药性用肉带进去，让你的身体安稳于这个新的 condition 新的环境条件这样子。其实真武汤如果你真的有对到那个高血压，然后你又不要乱破功，其实真武汤降血压真的效果非常的好。那像西医降血压也是用利尿剂嘛，对不对？那真武汤比利尿剂又更加的，就是对身体是有补益的效果，不伤身，然后能够把这个水抽得很漂亮啊、哦。所以，高血压一定要学会用真武汤。那如果你同时有晕眩感，那晕眩感的话，真武汤本身的晕眩感是头重脚轻，小脑功能低落的不平衡。那如果你真的会觉得天旋地转的话，那你那个晕眩感的话，你可以上次我们教晕眩的时候说，真武汤可以加一点，比如说加个1-2钱的那个什么天麻啦、龙齿啦，哦，龙的牙齿，那这样都可以降低那个晕眩感，好不好？那降血压的真武汤，你附子可以开到很重，开到其他的药的8倍都可以。好，这样子就是，只要你能够把握住不要破功的话，真武汤还是，我觉得不敢说是唯一的解，但是是最好的解。 所以还是用泡附子为主，还是以泡附子为主，退一点点。 对对对，因为泡附子比较补阳气，因为这个体质本身是阳虚体质，但是生附子泻阴时嘛，就用生附子会快。那你体质冷的话，你就加一点干姜。啊，那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那什么？心脏病啊、哦，就什么心室心什么心肥大什么什么，那这些，我觉得吃真武汤都是很有帮助的。那比如说，有的时候家里面的一些老人家哈、哦，他如果比如说感冒了就有点肺积水，对不对？那他如果有这种现象，那你就知道他其实长期可以吃真武汤。那如果有对到真武汤症的话，甚至连糖尿病都不是肾气丸优先，而是真武汤优先。啊，就是真武汤症你能够抓到，因为真武汤很多特征可以抓，好，所以你就大概的这个轮廓知道一下。那再来真武汤呢，在中药方子里面非常强的一个强项叫做，如果用黄帝内经的话来讲，叫做一水不能救五火，就是肾脏是人体的水脏，对不对？就是古代中医的一个观点是，好像这个水脏的这个水精之气啊，如果能够运转上来的话，它就可以帮你的五脏灭火，是不是？那人的各脏器的功能哈、哦、会早衰，通常都是因为这个脏器它是微微的有发炎的状态，就是你有轻微的什么地方发炎，那个组织器官就会老得特别的快。那要把这个水气运转上来啊、哦，那如果用比较西医的讲法，就是说中医说的这个肾水有一点像是人体自己肾脏制造的那个类固醇，就人体自己的类固醇。那人体的肾脏如果很强的话，那身体就能够制造出很多很充分的类固醇，那你的五脏就不会发炎，那这样子你的使用寿命就可以拉长。好，那个 那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真武汤这个结构哈，它的那个补的一水好像有一点不只是类固醇，好像有补到一点那个所谓的干细胞，就是人类即使是到成年人，肾上腺里面都还残存的一些干细胞的。那你说干细胞是没有分化的细胞，就可以修补各种，比如说你说神经受损的不能复生，是因为神经的那个细胞它已经分化过了嘛，对不对？可是如果真武汤补到这个人的那个干细胞可以出来做事的话，有一些西医认为不可逆的神经伤损或者什么哦，那它还是有办法动用到人体好像类似干细胞的机能一样，让它有一点恢复。所以古时候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就是治那个眼睛啊，就是渐渐视力退化到瞎掉，或者听力退化到聋掉。那这种情况的话，真武汤比较治愈率是高一些的。好，这是这种退化性的疾病。你说补类固醇也对，你说补干细胞可能也对。那只是呢，如果你要补类固醇的话，我拜托你啊，用少阴要记得一个原则啊，就是多吃猪油啊，就肥猪肉和猪油，因为你要给它肾阴这个东西，你要给它材料原物质的原料是阴，你要吃足够的胆固醇，它才能够制造类固醇啊，就那是一个需要的原料啊，你不要吃的好素好素，然后吃附子剂，这样你会被烧伤。就如果你吃了这种很补阳的药，可是你没有吃这个滋肾水，所谓的滋肾水的药就是肥猪油啊，什么胆固醇很高的东西啦，蛋黄也可以啦，鱿鱼墨鱼也可以啦，啊，这个一定要会的。那个上一个好像前某一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方子，我那时候就好像忘掉说，我忘记之前讲到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要补肾水哦，就是就是之前的课讲到一个什么方，是类似有地黄的方吗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是讲到说所谓的补肾水这件事情哦，如果是用了地黄的话，补的肾水是只有血液里面的血浆跟肾脏这一块，你要让肾水补到去润你的全身，那还是要用猪皮，就是猪的五花肉，那个肾水才能够滋润到你的全身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都是蛮可惜的，就是说，比如说老人家的耳鸣哈，有的时候去外面的馆子去吃一盘什么猪头皮就好了，就是你。就是用猪的比较外层的皮这样的吃一吃，它那个胆固醇类固醇有到位了，因为像那个人的神经的鞘子就是胆固醇构成的嘛，那你如果胆固醇太稀薄了，那个鞘子裂开了，神经就短路，那你就脑鸣耳鸣了，就是那种都是有的时候一盘猪头皮就解决掉了哦。那可是把它弄得好像很复杂，而且现在的老人家保养又怕什么血脂肪太高，对不对？都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对不对？然后就弄得好素不好素，那这些附子剂的药效就会被打折扣啊。所以像我觉得我从前看到的那个老人家，就活得好老，都很精神好，很健康的，都是很会吃肥肉的老人家，哎，对不对？那可是现在大家都不要吃肥肉，中风的中风，瘫痪的瘫痪，痴呆的痴呆嘛，对不对？就是越健康就越不健康嘛，那很麻烦。那所以耳鸣啦、眼瞎啦、怒叫，你的那个鸟跟乌两个字从来都不对，都不太对的啊。哦，就是以后记得啊，鸟是鸟，乌是乌哈，因为好多次了。那这个射物线肿大是这样子哈，就是其实射物线肿啊，肾气丸比较有效，因为射物线那一坨刚好在人的会阴穴，那肾气丸是把元气通进三阴经，对不对？肝经、脾经、肾经都在那个会阴穴交汇，所以那条气打通了射物线就好很快。可是真武汤呢，是吃下去以后会转任督了。那任督脉刚好这样一转也会通过会阴穴，而且这个力道比较强，所以临床理论来讲是肾气丸，但是真武汤比较快。好，所以肾户线的毛病，那真武汤可以。那当然排尿的问题就更不用讲了，真武汤本身就小便不利是主症嘛，哦，那神经的各种退化，脑神经 或者是运动的神经的各种退化。那肾坏死，那我说肾坏死的时候，真武汤加黄芪糯米很好用。那各种心脏病都可以吃保养。那舌诊的话，就是舌比较肥，比较有牙痕。腹诊的话啊、哦，是这样子，这个人躺平了，你摸他的肚脐的正上方、正下方，你会摸到他的那个，你知道现在一般那个什么六块肌、八块肌、肯德基啊，他那个腹肌中间不是应该是凹下去的嘛，对不对？可是你摸那个应该是凹下去的那条中间线哦，水毒体质的人肚脐上下你会摸得到，好像有一根铅笔型，就是他的那个任督脉那个水气转不顺的时候，就会结出一条铅笔型在肚脐上下。所以你躺平了，请人家帮你摸，摸得到可以用。那还有真武汤，就是右边的肚子，就是你抠自己的左右的肚子，好，会觉得右边的肚子抠起来特别僵硬，那真武汤可以用，好不好？腹诊也知道一下啊，肚脐上下有铅笔型，或者是右侧的腹部这一条肌肉比较僵硬，但左侧比较僵硬是打淤血的药比较常用的啊，右侧的这个地方抠一抠觉得僵硬，那这个方子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哈、啊，所以同学这有生之年，我觉得真武汤一定是用得到的，而且可以解决到的事情非常多。只是你记得、哦，因为我之前就是有过给人家那个什么真武汤降血压，就是他吃叉冰就中风的例子啊、哦，所以你自己要知道。不要破功，真武汤超脆弱、哦、不要破功，所以你开给不相干的外人吃，你只是去看他的破功而已。而且真武汤破功那个反扑又很强烈，就是你用真武汤减肥，一破功反而就是大爆肥。可是呢，你又减肥，你不用真武汤不行，因为那个人在大肥变瘦的过程哈、哦，会有一个过渡期，是肥油变水肿，就是你一般用运动或者什么饮食减肥法也会过那个水肿期，那你有真武汤那个水肿期你才过得去，不然的话会非常辛苦。好，所以知道一下啊。那再来附子汤呢，是少阴病的真武汤症哈的更，就是真武汤症它比较不往水毒的方向发展，就是有生姜的话是往水毒嘛，但是呢少阴病有的时候它的这个水路不通哈，不是水里面太多死水，而是这个人的水有点干掉，那水有一点干掉的话，你生姜拿掉换进党参，你懂这意思吧，就是党参比较补水嘛，换进人参，就古时候张仲景那方人参是补水的，就是同样是水路不通，但是有点水干掉的。那你看哦，它这个水有一点干掉的真武汤症，它的路数是怎么样？它的少阴病的主条是这样子：口中和，背五寒。口中和就是嘴巴不渴，好，那嘴巴不渴，可是你的背呀、啊、觉得冷飕飕的。那《伤寒论》里头治到背冷的大概只有三路吧，一个是附子汤。所以同学，如果你有的你的主症哈、哦、是背很容易发冷或者怕冷的话，那你调体质就要从附子汤吃起了。好，那另外一个是痰饮，就是你中焦有痰饮的时候，背上的一些腧穴会不通，那个也会背冷。可是那个痰饮的背冷，苓桂竹甘汤或者是小半夏汤的那个痰饮背冷，是背冷如巴掌大，就在你的背中间。这么大块的面积是冷的，那另外还有就是白虎汤症的冷啊，那白虎汤症的冷是汗孔太开，所以很怕冷，那完全是热症了，不用放到一般的调理。对，上堂课同学说那个什么薏苓吃小青龙汤，我还说你有没有加石膏，那我讲错，他下课来纠正我，就小青龙汤吃薏苓没有加石膏，只是我习惯加，对不起，这是自己的乱加点。所以口中和，背恶寒，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觉得哎呦背觉得冷掉了，那必须要用到两颗的附子，然后加倍的白术，这个气才能够转上来、哦、这是附子汤的力道之所在、哦、那其他的结构跟真武汤很像，讲不讲没关系。那少阴病还有一个情况是身体痛，手脚发冷， 骨节痛，好像是麻黄汤症量，可是它脉是沉的。那不关系到汗，因为少阴病的话，它的主症不在有汗无汗。那骨节痛、手脚冷、脉又是沉的少阴病，那你要用附子汤把这个水跟阳气都通出去才行。好，那这两条哈，其实今日临床常常可以挂到哪边去，你知道？就是有一部分的女人月经痛是这个症，你们有没有人月经痛的时候是手脚酸痛的，然后有点怕冷的？哎，那这么重的白术对到腰酸也是行的，就是冷型的，就是手脚冷、口中和，然后背怕冷、酸痛型的月经痛，那也是附子汤。那附子汤在治杂病的话呢，是治怀孕六七月，忽然这个妇人呢，脉哦，好像是变成少阳病的弦脉，开始发烧，然后觉得肚子痛，好像那个胎儿很胀很胀，然后你又觉得很怕冷，那个是有一种好像快要流产。那这个时候要用附子汤这个重白术剂哦，赶快把带脉栓牢，这样那个胎儿才不会掉掉了。就是这是一个防流产的方。那或者你会想要问哈，就说附子这种破阴实的药，难道不会造成堕胎的副作用吗？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是附子的打掉什么东西的力道是在寒热的向度上打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有一坨冷东西，附子会打，那胎儿不是冷东西，胎儿是热东西，所以比较不会打到。你知道，因为附子它的那个辨识能力是在标靶能力是在寒热的向度的。那至于说刚怀孕、刚着床的时候容易造成胎儿消失的，反而是薏仁，因为薏仁是只要你的免疫系统感觉它是异类，就是跟你不同类的东西，它就会把它消灭掉。就是薏仁是比较会把胎儿化解掉的。好，那也是怀孕最初期啦。好，所以我们如果有背冷，或者是你要临时有那种好像肚子胀到那个胎儿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的时候，那也是附子汤，好不好？那当然我觉得现代人的水毒体质的话，比较会挂到的一个怀孕的问题是什么，那个是我不知道西医怎么讲，叫做妊娠什么毒血还是毒水症，那个的话是真武汤或者是肾气丸或者附子汤都可以。就是你肾气丸或者真武汤你用得顺的话，那个现在西医觉得那个怀孕生产会很危险，那个叫什么毒血，对不对？就他那个整个人有一种水毒体质在怀孕的时候出现，对不对？那个这些方都好好用哦，就可以让你生得很安心。好， 在这个地方，人参换党参不用加倍吗？ 哦，你要加倍也可以啊。我是觉得放粉光参好像有点太凉了，所以党参可以，我觉得可以加，可以加粉。好，所以这几个结构这样一路学过来，同学还可以理解吧？好，就是能够医的病真的好多哦。你们在生活中好像还可以发现，因为你真武汤正要列可医之病，我列出105条，让你们回家忘光，何必呢？对不对？就抓个这个原则上面的就好了啊。那你们有些东西就回去再慢慢的啊，去应用它。那再来呢，要教一个好重要的肾气丸啊。算了，我不要再贼笑了，就什么促销。我跟你讲，肾气丸我这边不会让助教帮你们订，因为你们每一个人订的肾气丸都是不同的版本。没有办法杀价，就是助教如果帮你们订各种不同版本的肾气丸，一次各种单都到的话，药局是被激得大翻脸爆青筋，不会有杀价的效果。这个，所以啊，这个是你们自己去看。那肾气丸是这样的，我从这个药方跟开始讲啊。张仲景这个最古方的肾气丸呢，是用生甘地黄，就是不是用熟地。那今天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肾气丸，或者又叫八味地黄丸啊，是多半是用熟地黄做的。那么熟地黄做的，你地黄如果没有九蒸九晒到那个 很感人的境界的话，就会逆格，就是这个药就会变成补不进去乱上火的药。所以肾气丸你要用就要自己控管，就是自己去药局跟他讲清楚我要怎么配，不可以买现成的成药，好不好？好，因为用了现成的成药效果通常很，就是因为肾气丸因为它的那个地黄逆格的问题哈，已经把他自己的那个名声都搞臭掉了。就是说现在，就是后来，就是这几十年的台湾医生啊，熟地的肾气丸熟地不够好，造成大逆格，补不进去乱上火，然后就以为肾气丸是多上火的药，然后就把附子肉桂，或因为它那个外面卖是用肉桂，附子肉桂去掉，然后变成六味地黄丸。那六味地黄丸是后出的，六味地黄丸是宋朝的钱乙这个小儿科医生发明的，就小孩子能量的身体很够，是物质的身体不够，所以什么性门不合之类的问题，你用六味地黄丸去滋他的阴，它可以让他有形的身体比较阴多一点，比较能够跟得上那个能量的身体的速度，那是儿童用药啊。那大人的话用肾气丸真的不是，我觉得肾气丸以主轴来讲它的意义不在于补，肾气丸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厥阴病。那厥阴病是在治什么？厥阴病是治阴阳分裂。那肾气丸最大的药力就在于把你身上的阳气导入三阴经，这才是肾气丸最重要的药性，就是这是治厥阴病阴阳分裂，这才是肾气丸最主轴的药性。当然它入肾的药比较多，所以是比较补到肾，那是没有错的。那它的药味结构哦，我就因为它的药味结构都有很多互相的作用，我只抓一个最主轴的跟你讲，就是它的比例是生地黄八泽泻三，那地黄是补精肾的，那泽泻是把肾，地黄是补肾补血，对不对？泽泻是把肾跟血里面的脏东西抽掉，对不对？所以一补一泻，好像第一个棒谱。然后呢？山茱萸啊，这个山茱萸味道就像那个没有调味的小红梅，就是很酸。那这个药是因为它只有酸味，没有别的味道，所以它就是不是吴茱萸啊，吴茱萸很辣的啊，那个是山茱萸是酸的，它是一个补肝，不管你吃到多都不会补爆的一个药，因为很多其他补肝药吃了就爆，肝就补爆了。就是补肝药如果不加疏肝药的话，非常容易补爆掉。那山茱萸是一个怎么补都不会补爆的药，那。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入肝入肾的药，然后牡丹皮呢是把血分里面的，其实牡丹皮是去阴中之火，就是骨髓里面、肠道里面、血里面的那个邪热抽掉的药。那山茱萸，我们姑且这样理解，就是山茱萸补肝，牡丹皮把肝里面的那些多的那个烧的已经不太好的肝火抽掉，所以就是一个入肝，一个泻肝。那山药其实脾肾都补了啊，只是我们姑且说山药是滋养脾胃的，然后呢茯苓是能够把脾胃里面多余的水抽掉的啊。其实这个药能不能处理到肾都有，所以其实是应该是三个箭头画来乱七八糟的啊，就是说它，但是以最主轴来讲的话呢，你看啊，补进去的药都比较多，对不对？泻的药都比较少，所以就算没有这个桂枝跟炮附子哦，其实这个药只看上面六味药，这个六味地黄丸你吃了身体会不会比较好？其实也会，因为它都能够把这个内脏里面三个最重要的内脏不干净的东西拿掉。可是呢，肾气丸它的力道最厉害，最力道就是在于它的附子啊，原初是写这边写两，这边写梅，一枚附子它是三份啊，所以我这边比例的话附子下三。那张仲景是用桂枝，那今天的地黄丸都用肉桂，可是你用肉桂就不要用便宜烂肉桂，你就好好的用好肉桂。那如果是用桂，那地黄丸啊，它的这个结构呢，我们中医给了它一个称号，叫做引火归元法。就是你知道这三组药啊，它的力道是把这个肉桂或者桂枝的那个肉桂或者桂枝还有附子这个热药的药性哈，借着这三道药力把它拉入我们的这个腿内侧的这个从小腹到腿内侧的三阴经，肾经、肝经、脾经，它拉下去的时候啊，这个 桂枝如果是以经方来讲，桂枝比较是打通血脉，让药能够钻得下去啊。那如果你用肉桂的话，它引火归元的效果会更强，因为肉桂本身很热，就是肉桂跟附子的药性被拉进三阴经的时候啊，你身体啊浮上来的浮月的那些阳气，它也会一起被收到三阴经里面去，所以有人叫做引火归元，有人叫做引龙入海，就是让这个阳气能够入阴经。那这个功用一出现啊，那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都会大幅的改善，就是阴阳调和。那当然它的第一个主治是厥阴病消渴，就是今天来讲就是糖尿病啊。那糖尿病呢，肾气丸是特效药，那它是，但是它治的比较是那种饮水多小便多，就是你这个人啊，他觉得一直都在渴，一直都在吃，可是他觉得啊，渴了喝的水好像就马上就尿就很多，有没有这种糖尿病？有吧，就喝多尿多，然后吃多长不胖，对不对？就好像什么吃的东西都在身体里面过一过就出去的那种糖尿病。那这种的话肾气丸是特别的有效，那你也可以这些都把它当作是钱，你煮一锅汤喝几天也可以没关系，就是你煮煎剂也是有效的。那么你如果只是呢身体地黄丸哈，这个肾气丸如果你是用这个生地黄做的话，你喝的时候就要用酒来吞，或者用稀饭吞，这个生地才不会把你寒到，对不对？像那种饮用地黄，如果用生地都是要加酒的，对不对？我觉得用稀饭吞也不错，稀饭吞地黄丸肚子暖暖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饭跟地黄碰在一起的时候会发暖，就是它这样才好消化，不然的话你如果一直这样的吃，你人会被，如果你不用酒或者是稀饭吞，人会被凉到。可是后代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怕那个太凉了，所以才会换成熟地黄嘛。那可是熟地黄就有不消化的问题，所以你们自己考虑一下，如果你要用熟地黄，就你完全不能喝酒，也完全没有机会吃稀饭，那你要用熟地黄，你要去药局里面挑九蒸九晒的熟地黄，这样才可以，好不好？自己知道怎么调节。那你一开始可以吃15颗，那不上火的话就可以吃到25颗，一天吃2次就够。好，那如果是用生地黄的话，像我们助教他们是有在酿天门冬酒的嘛，因为一般来讲是这样的，熟地要入肾的话麦门冬会帮到它，生地要入骨髓的话天门冬会帮到它，所以天门冬酒吞肾气丸 就还蛮顺的啊。天门冬酒冬天可以自己酿，那这个就天门冬酒吞肾气丸就效果就不错，这是一个基本结构。那当然我们现在啊，引火归元的效果要加强的话，你可以换好肉桂，反正放一滴滴嘛，肉桂才一，不会很贵啊，放好肉桂，说不会很贵什么1500版，就是我们那个在生源配一帖啊，这个样子的肾气丸它一份是1500块嘛，然后有4个罐。那如果是换成好肉桂的话，它会加到多少钱？ 2700。 怎么加的？我看看。肉桂一两哦，一两的话要加1500块左右哦。对对对，对加还没有，它没有会比较贵。对对对，就是肉桂会加肉桂就变2700一帖。那我们还常常加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常常加成麦味地黄丸，就是里面加麦门冬跟五味子。就做出生脉散结构，啊，麦味地黄丸，那吃了之后就是说，不但是补肾，也有一点补到肺。那当然，现在的人说什么明目常常用杞菊地黄丸，对不对？加枸杞子跟菊花嘛。可是我常常觉得，杞菊地黄丸在我的观点里面就觉得好像不太需要这样加，哎，就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要补肾补到眼睛变好的话，你原方肾气丸它那个肾补到够好就会去生肝的，不必特别用枸杞菊花去饮嘛，我是这样想。那然后如果你是因为现在的很多地黄丸的兄弟姐妹方都是六味地黄丸起跳的，就像六味地黄丸里面加 麦冬、五味子什么，那是八仙长寿丸嘛。那或者是六味地黄丸加枸杞、菊花就是杞菊地黄丸嘛。或者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来代替肉桂根，代替桂根附的话，那就是都气丸，就是把肾气收住的。可是我觉得肾气你不先用这两个引下去，你收什么收啊？就是，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引火归元的能力的贵妇地黄丸。好，那至于说这个人如果有一点水肿体质的话，你就再把它加牛膝，牛的膝盖啊，这种植物跟车前子，那是牛车肾气丸，又叫做寄生肾气丸，就是宋朝沿用和的寄生方里面用的肾气丸。那寄生肾气丸比较能够利水啊，比较那。所以我们如果在要局配的话，这个比例啊，比如说你但寄生肾气丸原方的话，地黄有少一点了啊，比较不要那么滋阴，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往上加就好。你可以加成麦味，就是麦冬五味子可以挂上去，然后再挂牛膝车前子，就是麦味寄生肾气丸，这样子还可以啊，就吃起来感觉不会很差。记得啊，不要，如果你用生地黄做，你不要用水吞哈，吞久了脾胃会寒到啊，血会寒到，这样不是很好。那这个厥阴病的消渴哈，老实说，我觉得现在所谓的糖尿病哈，血糖高的话，你肾气丸，也不用一天喝用到八钱，就是生地黄用四钱哈，然后其他一比例这样子放，然后你煮的时候呢，加一碗米酒一起煮，就不要让它寒到。那如果你的脾胃还过得去的话，其实要是肾气丸一定要脾胃够好，脾胃不好就过不去了，挡下来就乱上火。就是如果你吃得进去的话，其实你肾气丸做煎剂哦，喝着喝着，你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内，你验血糖就看到改善了，效果还蛮快的。好，那这个它的这个引火归元的效果哈，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体质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头部哈很容易上火，什么冒痘痘，或者是非常激烈的三叉神经痘，就你头部在乱上火。可是你觉得你的膝盖是发冷的，这种时候是最适合用肾气丸引火归元的。哎，引火归元还不一定要加附子，用肉桂就可以了，就是六味地黄丸加肉桂，然后用冷开水吞这样。好，就是膝盖冷而头发炎，那这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阳不入三阴的厥阴病。那还有呢，就是说今天赵嘉文没有来啊，就是说脚跟痛，就是肾脏虚的人哈，因为经络过到这里，常常会早上起来的时候脚一落地的时候会觉得脚跟踩到地有点痛，那个是地黄肾气丸是特效。那当然如果是有掺杂风湿的话，你肾气丸里面可以加一点细辛，比例放到一或二就可以，就他把那个细辛的力道拉入三阴经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风湿的那个寒还有寒气顺便去掉一点经络上面的寒气，细辛比较能够把它挑掉。那这个如果是治疗虚劳病的话啊，你又抄错字啦，腰痛啦，肾气丸当然是治腰痛啊，治什么肚子痛，肚子痛是小见中啊。那这个虚劳腰痛，那这个如果你是身体很虚弱的腰痛，那腰痛当然要补肾啊，对不对？那通常它还有一个主症是小腹拘急，小便不利，就是那肾气丸，因为它是把阳气拉进三阴经去打通三阴经的药，所以射护腺的问题，比如说尿尿尿不出，古书是写的女人哈，但是实际上就是好像那个小便已经开始出不来了，那你就要考虑那个射护腺那块肉是不是已经有一点在肿大了。那你用肾气丸去打通三阴经，那个肉才会比较容易散。当然你如果要让它快一点的话哈，可以加通关丸，就是错字，哎。 通关丸是这样子，就是用肉很热很热的肉桂跟黄柏两味药做成药丸。那肉桂黄柏这个极热极寒的药哦，你如果先用开水吞下去，然后再吞肾气丸的话，那个药的药力是甚至可以把那个射物线在10分钟以内，好像果汁机一样打碎掉一点，就是很快，啪一个，就是好像被刀子捅一下，然后这药就捅了。啊，那这个射物线这样，那这个古时候的脚气病哈。当然后来有西医学之后就会说什么脚气病是因为这个维他命 B 吃的不够啊，所以脚麻木。可是古时候至少汉朝的张仲景啊，他比较以一种能量的角度来感觉这件事，就是如果你的三阴经的能量都不够的话，你比较容易脚麻，那甚至一路麻上来，麻到少妇不仁，连小妇都麻，等到脚气冲心的时候人就要死掉嘛，就是这一路麻上来的病。那其实呢，我觉得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办法分得出来，就是老人家哈的走路脚没力哈，有些人是外侧的没力，就是髋关节的没力，那个是桂枝加黄芪汤。那有些人是内侧的没力，那内侧的脚没力是肾气丸。啊，就是好像因为你如果。我为什么不太强调肾气丸的补肾的效果，而一直在强调它引阳入三阴经的效果呢？是因为其实你身体如果吃药的感觉比较敏感的话，你肾气丸吃下去，你会感觉到腿的内侧有什么东西钻下去，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道。那所以呢，脚没有力，脚麻，啊，一路麻上来，然后牵扯到少腹，因为三阴经都过小腹嘛，所以我们肾气丸的那个腹诊哈。因为他有时候讲少腹居急，就是说你那个经络哈，如果没有能量或者没有水气的时候，经络就会僵，对不对？所以你的三阴经络的人肚子一定会比较僵硬，比较木木的，可是这个不好摸。那所以我觉得肾气丸的复诊很简单，就是你躺平了，找一个人帮你压压你的肚脐上面跟肚脐下面，然后让你稍微用腹肌啊推对方的手，如果对方很明显的觉得说，哎，你的肚脐以上的腹肌比较有力，肚脐以下的腹肌比较没力，就可以吃肾气丸，很简单嘛。哦，那你会说，不是僵硬拘急吗？哎，僵硬拘急跟有力无力是不冲突的，懂吗？就是你可以僵硬，可是你也会无力。好，这个，所以这个腹诊就是肚脐底下的腹肌比肚脐以上比较没有力啊，那。肾气丸因为关系到人的这个，也关系到人的水代谢的机能，所以在《金匮要略》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呢、总是呼吸有点喘喘的，他好像身体总是有一点痰，那这个时候呢，那不是用苓桂竹竿，他们就是用肾气丸了。那后代医家是说，如果你是呼吸没力，是吐气比较没力的话，用苓桂竹竿清这里比较有效。如果你是吸气比较没力的话，用肾气丸引阳入三阴比较有效，就是都关系到水代谢嘛啊。所以长期的就是呼吸不顺畅跟那个有一点痰的那种情况，大家都这几路药都可以用吧。比如说像感冒咳到最后那不三不四的咳嗽，你用真武汤加生脉散也可以啊。你用肾气丸加麦冬五味子也可以啊，就是咳嗽的那个痰哈，刚开始感冒的时候要治肺，等到感冒拖了一个礼拜以后呢，那个痰通常都是因为脾胃湿，哦，那是要治脾的，就是吃什么平胃散加理中汤啊什么的。那再拖3-5个礼拜以后还在咳，那个痰是你的肾脏没办法代谢身体里面死水了。好，那就治肾去了，用真武汤啊、肾气丸啊这样子。那以上是这个张仲景的书里面讲的。那这个地方啊，高血压，我觉得真武汤吃到血压开始下来了，用肾气丸来稳住它不错。那你为什么我的每个腰字你都会抄成腹字？这是腰腿肥。就是三阴经过的地方啊，在这一块，对不对？所以能量不通的时候， 人的那个肥胖会特别从肚脐以下膝盖以上这一段肥。所以如果各位的女性同胞的中年发福哈，是肚脐以下膝盖以上再肥的话，那肾气丸对你会特别有效。不过不能急于建功于一时哈，就是你吃个半年会好，就是慢慢的，你会觉得哎，之前哦绷了好紧的裤子还是裙子，哎拉得出一点空间的，就这种感觉会有。好，那三阴经的问题造成的。然后呢，人臣水毒病刚才也讲了嘛，可以真武汤，可以肾气丸。好，那这些是肾气丸的无数可能主治的这个最基础要知道的。那如果我们再稍微散漫一点的闲扯的话啊，哦，对了，有一个话题可能要带到一下，就是如果你用肾气丸之类的方子来治糖尿病的话啊，有几个原则要记住，就是肾气丸它的理论来讲，好像你吃什么身体都吸收不进去，或者是喝水身体也不能用到这个水，就是喝了还是继续渴，对不对？所以古时候糖尿病的人常常被称之为有消渴症，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体质的话，你是不是要想象你的身体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好像你的细胞哈吃不到糖，或者你的细胞吃不到水，就什么东西吃下去都过一下就走掉了这种感觉。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能量的身体，如果你能够把阳气拉入导入三阴经的话，你的细胞就会开始能够吃到糖。那这个能够吃到糖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用中药治糖尿病的话，你必须要好品质的糖吃多一点。比如说比较能够糖尿病的人哈，无论是第一型的或者是第二型的，其实共通的问题就是他的身体一直在乱下指令啊，把糖浮到血液里面，然后细胞是饿着的，然后细胞饿久了之后，一直在饥饿状态的细胞就会容易有各种的病变，比如说什么脚麻掉啊或怎么样的。当然也有西医会说那个病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多糖悬浮在外面被泡成蜜饯所以泡坏的，可是我不太相信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他西药把血糖控制得很低很低，可是他照样截肢，照样眼睛瞎掉，对不对？就是说他血糖控制得很低，一点用都没有，他细胞该死的时候还是死了。所以当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啊，或者是真武汤这种芍药剂，或者是肾气丸这种引阳入三阴经的药啊，你一定要确保你的细胞是吃得饱的。那要吃饱的方法呢，就是比如说一个以食疗来讲的话，就是每天至少50公克的红糖，然后用水煮滚半个小时以上。那这个红糖水你每天喝搭配中药，那这个红糖水的好处是，第一个它的糖，你不断的有喝糖水，然后以肾气丸它或者真武汤之类的药性去帮助它，它会让你那个处于饥饿状态的细胞能够吃得到糖，这点非常要紧，因为吃得到人才不会退化。那另外一点就是红糖它本身是什么？甘蔗多糖体。那那个甘蔗多糖体又是那个什么糖尿病什么溃烂什么的特效药，所以有的话比较好，所以你就每天那个红糖水就这样一直喝。那如果那个人，但是我跟你讲，糖尿病的治疗讲到这里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现在糖尿病的患者都被西医唬吓到，已经就是不敢碰淀粉质了，对不对？所以就你要叫他喝糖水吃这些中药，他基本上不会愿意接受，他会觉得很好像觉得太恐怖了。所以变成说，我们也只能够这个班上讲一讲啊，你不要去期望你的家人能够接纳这个。当然 当然你那个第一型糖尿病是有一点釜底抽薪的法啦，就是用厥阴病的那个什么麻黄生麻汤之类，就是让他的那个免疫机能打胰岛腺的那个问题降低，或者用天门冬酒也可以，天门冬酒也可以降低他的免疫机能过度去吃胰岛腺的那个问题。那第一型来讲的话啦，那可是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糖水搭配还是必要的啊，要煮久一点啊，滚20分钟到半个小时以上。然后还有就是吃饭一定要吃精米，就是蓬莱米、月光米那种米，或者煮成稀饭加一点地瓜，因为我要把这个糖分哈、啊、补进细胞里面，那要食物要越精越能补里面。如果你吃五谷杂粮米的话，那就进不去了，就以药气来讲是进不去的。好，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饮食的话，精米煮稀饭加点地瓜什么的，那还是比较能够补滋润的进去啊，就是原则上要知道的。当然糖尿病的方子不只是肾气丸跟真武汤啦，比如说如果你是出大汗大口渴那种，那个白虎加人参汤就下了，还有一些甚至张仲景的书里面有时候会用到五苓散之类的，因为症状和嘛，对不对？口渴尿少，因为肾气丸是口渴尿多啊，不是尿少，就是喝到什么水都觉得好像水就直接滑出去那种感觉是肾气丸。好，所以我不是说肾气丸能够包医所有的糖尿病，但是以总和疗效来讲，肾气丸还是好，好不好？可是你要注意到，就是你的脾胃有没有够好。如果你消化不动肾气丸的话，你还是要脾胃要吃到你能够消化肾气丸为止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基本上晓得一下啊，这也是虚劳很重要的方案。你说？哦，对对对对，谢谢。就是如果你感冒刚好是挂到太阳、阳明、少阳的三阳感冒，你千万不可以吃到肾气丸哦，因为一吃肾气丸马上感冒入三阴。 那如果已经是少阴， 已经是少阴就没差，但是你也何必那么拼嘛，对不对？就少阴病有少阴的药要吃，就是如果你是三阳感冒吃肾气丸的话，通常你当天就会在床上打滚，无助于他这烦躁欲死，就是那个邪气啊跟你的正气搅在一起掰不开的时候，会呈现出无茱萸汤症。所以你记得一个无茱萸汤啊，万一你那个什么吃肾气丸吃保养不小心感冒吃到，你啊觉得我活不下去，就是你知道那个烦躁是很难过的，就在滚来滚去的那种，你记得吃无茱萸汤把它解掉啊。因为吃肾气丸会有很多还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想到讲讲。消烦散的话是这样子啊，消烦散这个病它也是虚劳的最后啊，叫做女劳胆，就是一个男人哈、啊、就房事乱七八糟性滥交造成的一种虚劳。那它的主症是这样子一排，膀胱急，就是尿尿的时候不舒服，小腹突突的，全身发黄，额头发黑，脚心发热，整个肚子短一短一短一坨水，然后大便是又稀又黑。那这是什么病啊？那个是今天叫做爱迪生氏病，就是这个人他因为哈、哦、过度的，你知道好色之人都是大量的消耗他的肾气，大量的消动他的交感神经嘛，因为性欲这个东西是交感神经这边的，性行为才是副交感嘛。那这种一直在这样的兴奋，他肾被越掏越空越掏越空，他会变成他的那个副交感神经起来的时候应该要能够产生那个肾上腺皮质素，就让人好睡好消化的那个东西，就是肾上腺髓质素是火灾干冰箱的那个东西啊，皮质素是让营养能够收纳然后胃口开睡得好的这个东西，就副交感神经那一边的那个功能被搞坏掉了。所以这个人就因为他过度好色造成神经整个坏掉，他变成每天只能在烧虚火，然后他没有办法再切换回这边。那通常今天的爱迪生氏病的特征是那个人的关节部位会黑掉，就是人没有很黑的话，但他的关节部位的那个皮肤都黑掉啊，就肾上腺皮质功能不足，所以要用消食烦食啊这两种药，他的那个 消食跟繁食，其实消食我比较消烦散里面的消食，我比较喜欢用那个做鞭炮的那种火消，不是那个承气汤的芒硝。承气汤的芒硝是用来做那个什么消肉啊，消猪蹄那种好用。但是消烦散我觉得用火消的效果比较强。那这两种是繁食消食和一起啊，然后用大麦粥，健康食品店都有卖大麦嘛，煮成大麦糊吃。但如果你要做的话，你也可以这两味药然后再加多一点的山药一起打粉做药丸。可是这个药丸呢，保存的时候一定要跟干燥剂一起包，因为非常会发霉，就这都是会水解的东西，消跟繁都是很会水解会潮解，就非常会发霉。然后如果用山药一起打粉做药丸的话，你就可以不用用大麦粥吃也可以。那这个其实啊，这一条哈，我想各位也不会想要对号入座了，对不对？就是这女老胆一听就是什么已经，就是这个人变成就是说做到那个，就是好色到他只能够上虚火了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因为他消烦散呢，我们后代使用，因为上礼拜有同学递单子是问 B 型肝炎怎么医啦。就是消烦散这两味药哈，处理肝炎很有用，所以才讲的。就是，如果你去做消烦丸哈，你搭配一些吃法，那但处理肝炎到现在已经进化到清白散，就是烦的话，白烦、绿烦都用，它很酸。然后清香子是一种长得像决明子的东西，这个比例打成粉，每天三次，每次吃6公克这样子。那今天要调理肝炎的话，清白散搭配一些药。那我要说怎么搭配呢？啊，就是肝，我们今天很多少阳的方子还没有教，所以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告诉你怎么搭。可是呢，简单来说哈 ，B 型肝炎它的最常出现的症状是所谓的肝阳虚，肝阳虚的时候会肝克脾，克成脾阳虚，所以 B 型肝炎的患者啊，常常都是会处在一个脾阳虚的状态，也就是好像消化能力比较低落，然后好像脾阳虚的人会比较喜欢抱个包包、抱个枕头，肚子比较冷一点这种体质。所以呢，如果你要用《伤寒论》的方法去处理的话，你脾阳虚的 B 型肝炎的代言者比较多的是脾阳虚。如果是单纯的脾阳虚的话，你只需要附子理中汤、科学中药，连吃8个月就医好了，就是可以去验血验到说，哎，你现在已经那个 B 肝病毒转阴性了。那这个清白散或者是消烦散哈，比较是会让那个病毒转阴性的速度快一些些啦。那我们今天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个能够疏肝调畅肝阳的方子，再搭一个能够固护脾阳的方子，通常效果就很好。比如说啊，你可以固护脾阳的选一个香砂六君子汤，然后调畅肝阳的选一个逍遥散，这样可以。或者是提振脾阳的，你选一个补中益气汤；那舒畅肝阳的，选一个小柴胡汤之类的。就是说，科学中药这样一点，就是脾阳的一路，肝阳的一路。那这样子，再搭配一些清白散之类的药，那几个月之中 ，B 型肝炎治到验不到病毒的那个几率是很高的啊，就是这样子调理就可以了。而且你主要是调理人舒服，但是肝炎有各种不同的阶段跟不同的型哈。就比如说像 A 型肝炎，通常是肝阳实的哦，就是你要看症开药，不可以一个方傻傻的用。肝阳实，就比如说像是小柴胡汤治的是肝阳虚的，那你肝阳实的人吃小柴胡汤，立刻就猛爆肝炎死掉，对不对？就是那个路数不对嘛。还有就像是 C 型肝炎，常常是肝阴虚。那肝阴虚的人呢，你可以用加味逍遥散，或者是一罐煎，或者是当归六黄汤那些比较滋肝阴的方子。那个时候，如果你用了补肝阳的方子 ，C 型肝炎会恶化的。这样子知道吗？就是说， 阴阳虚实的路数要抓到，然后你搭配一点去病毒的药。那当然还有另外一路去病毒的药也是常用了，就是清代搭配虎杖，老虎的虎，手杖的杖，就是你每天五钱一两的那个虎杖煮水泡茶喝，然后那个染料那个清代吃一点点，就清代可以好像让那个肝哈把那个病毒吐出来，然后虎杖会把那病毒刷掉了，那这样子也会有点用。可是你严格的经方派其实不太需要用到今天西医认为的抗病毒药物，就是一个附子理中汤用到底就好。就是经方派的话并不会特别去在意实验室里面说的什么抗病毒药物，因为抗病毒药物有的时候很寒啊，对不对？在体质上反而不见得能够喝。所以如果你是逼肝的代源者，又刚好是什么舌苔啊比较白啊肠胃比较冷的，那我就觉得你附子理中汤吃一年就很好了，就是身体会好。那当然肝炎还有各种的不同的阶段，它可能这个肝炎的那个病期走在不同的经，如果它刚好是走在某一条经上的时候，可能你的症状是心情上的，比如说你有被害妄想症的那种心情，就有些人肝炎发病前或者发病后那个个性会变得很古怪哦，那那个是柴胡蓉母症。就是那这样子来讲的话，什么伤寒论里面的很多方子其实你都可以抓来用啊，就是对症开药，然后搭配一点点去病毒的药，这样子大体上就可以处理的不错了啊。是因为同学问，而且刚好这个虚劳篇今天教了肾气丸嘛，那再补你一个消烦散，那这个中间还插你一个这个28味药的熟玉丸嘛。那这个啊，好，因为已经拖了他下课时间了，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是先教一个阳明篇的大纲，然后下一堂课教心脏类冠心病的治疗。 直接就有版本， 他们已经有那个， 上次我来查过，总共有15个吧，15种身体， 他们都有药的， 摇哪一摇？ 对对对，我要2700设计完。 以后买习惯就跟他说我要什么几千的版，多少钱？ 可是本来都不晓得有 的，他就 是 先 报他有什么。 有 很多 有，因为通常大家都是买这个，通常 我再久一点，这个谭老师设计完就变2700，因为最近变2700。 谢谢 陈 记者， 后续 的 经验。 怎么样？可以啊，问错了。那一边走一边通不通晚上？哎，老师啊，真晚上对吧？ 应该没有关系， 可以。 鸡胸 骨，那个味 道会有一点 点。 要不要？ 不会 啊， 我们还在 吃。大家一口 跟 冰的关系，我绿色，我放冰箱。 我不晓得哎。 我不想这个天气，我怎么放冰箱？ 你跟他们调，你把他们也调 动。那我现在去拿吧。 可以啊，可以啊。你不是，其实你就 是 喝的时候。 斯特不去轻松。 哦。你就可以就是稍微就是你要你绿的酒，就你要绿的酒，就是你接下来都要喝这一罐，这一罐你就先放长了，其他冰着没关系。就你喝的时候要退。对对对，喝的时候退。 我说我继续回去玩小青龙汤了吧。就是像这边跟这边，然后就是非常类似肌肉酸痛，但是很久了。那吃的话，每天吃要大概要吃多少？ 要不要？ 生气完没？ 那蛋黄觉得 大红这种的话， 一个200块的话， 有的人会，如果有的人他比较在意的， 比较 那会，那你可以试试看。就有的人是吃到的蛋炒汤， 啊，炒好再说。哈哈哈哈哈， 都好多吃。 好，谢谢。 一来变成大家的教学内容就定了，就你自己要看才说。 我们有没有在月经来的时候？如果没有， 没关系。